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喂，好啦，翻嚟系大军阀啦。咁啊，今日咧就我哋好似上个礼拜咧都讲咗，咁啊土伯咧，咁啊今个礼拜咧就休息一集嘅。其实就咁啊，我哋今日就揾咗阿广明兄上嚟啦。咁啊，首先饮翻杯先啦，大佬，咁开心嘅日子庆祝下啦，真系。 冇错，冇错。 咁啊，但系就你见到我哋今日有新嘅 bad job 啦，就专登系为呢个咁喜庆嘅日子咧，就搞咗出嚟嘅咁样样。咁就嗱，咁今日即系冇理由唔讲呢个梁振英吓， 系啊， 即系被 DQ 嘅事件啦。 系， 即系我相信大家都觉得系非常之，即系好哇，非常之突然啊！因为见到我哋琴日咧，即系其实阿梁振英咧，即系689咧，仲落区。 系啊，仲讲紧搵个几岁大嘅人讲紧车位， 我知佢喺呢个大埔啊嘛。大埔嗰边即系唔知去啲咩某啲学校啊。 系啊系啊。 咁就喺度割禾车啊嘛，咁然之后俾个家长屌 嘛， 大佬唔欢迎你，即系几样衰。即系你见到其实呢个礼拜。上个礼拜哇用搞啲小动作你 DQ 咗四个人之后 係 咪然之后呢就又搞啲小动作就叫个律政司啊就先啊胡苏贞一镬啦、啊、就唔好答佢哋问题啦。咁然之后呢啊又话又即係点样啊又用先生前先生后称呼佢啊、嗯、寄咗封信俾阿长毛呢就寄去公屋个单位就唔寄去立法会。喂你见到成个世啊。其实是战斗格的嘛。 你再看埋冯伟光你知佢完全是已经是、啊、即是 ready 晒㗎啦。冯伟光。 冯伟光都蒙在鼓里喎。 蒙在鼓里因为你睇佢讲嘅嘢就知㗎嘛。佢都仲系帮老细出紧所谓出紧单。出紧单即系说服紧你啲人喂你误会佢啫。即系老实讲你要阿梁振英自己讲呢好肉酸㗎嘛。即系我咁靓我唔会咁讲㗎。我老细几靓咁就差好远。 但成件事你睇落又好似8月31号㗎嘛。喂即系8月31号之前呢。 而家镜头见唔到阿龙嘅。咁但系因为点解今日唔见镜头呢咁因为呢佢今日呢就帮呢个爱港之声 㗎DQ 咗六个人。包括郑松泰我就系知道喂大佬嗰六个人民望高我惊俾人打咁所以唔出嚟。 呢个翠华阿龙。 翠华有冇 真 系俾你啊。 真係，不過講翻嚟呢度先。 但係你講翻8月31號，喂，再之前咧，其實你見到所有嗰啲立法會嘅候選人都係戰鬥格嘅，係、嗯、突然之間由胡瑞山開始話棄選，跟住就成個泛民嗰啲冇勝算嘅、嗯、就棄選啊嘛。 即係個氣氛，佢嗰個氣氛。 係啊，其實同樣嘅道理嘅啫。你見到，喂，即係喺星期日就話選呢個選委啦，就講緊300%隨時都會攞到翻嚟㗎啦。咁喺之前嗰一刻，梁振英。突然之间弃选，咁大家就冇咗嗰个嘅动力喺度噶啦嘛。其实同样系一种政治动员嘅动作，而且个效果一模一样，只不过系作用喺香港市民，定系作用喺嗰班选委嗰度嘅啫。 嗯，唔系，但系而我哋今日咧，就其实系收到消息就非常之都几混乱啦。你。第一就两点半嘅时候咁佢突然间就话宣布有嘢宣布啦係咪咁但其实全世界即係一开始嘅时候 话 都系都系去马啦係咪福利街本身就系话你其实今个礼拜头嘅事呀就话阿梁振英其实佢会喺月底嘅时候就去述职㗎嘛 係 呀係咪咁述职之后呢就理论上呢就应该就顺理成章就会宣布就连任啦咁但原来唔系咁首先呢即係其实梁振英出咗个记者会之后呢苹果就话有独家。 係。 独家就係话呢原来係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呢就去到深圳就见到黄光亚。咁然之后就大概就揣测啦係咪黄光亚就劝去佢啦係咪咁但係之后冇几耐之后呢零一呢就话啦唔係喎黄佢係有见黄光亚。但是见黄光亚讲嘅嘢呢就只不过系啦即系黄光亚仲拖住佢嘅。就话啦嗱你放心中央肯定你嘅工作吓、啊、你 今日都用咁 硬正吓咁然之后就由佢去嘅。咁但系之后01讲嗰样嘢唔系即系01讲嗰样嘢就系话 原来佢琴日唔系琴日，系今个礼拜初嘅时候， 系 再上多次深圳， 系再上多次深 圳，见一个比黄光亚咧系更高层次嘅一个中央嘅官员， 又系更高层次， 就同佢讲， 又系对口嘅咧，即系对即系管香港嘅咧，嗰、那个我相信好多人都会估， 应该系张德江噶啦，你大家主任即系主任级嚟讲，你一定去到，你无端端会唔会搵个？即系李飞见佢噶， 而家未必嘅。即系你讲，如果你传话嘅话，其实好多人 系冇错咁系。 即系政治局常委或者依家政治局嘅人啦，未必去到常委，可能啲国务委员啊，嗰啲高级个黄光亚嗰啲咯。 唔系，唔系你讲嗰啲唔对口啊嘛？ 唔对口嗰啲唔系真系处理事务，即系嗰啲系出立法会出嚟行。 如果你传 上神台噶啦， 上神台都可以嘅。 suppose 就应该系啦。 不过我系与人为善嘅，即系我就觉得应该阿齐恩就。是出了一件几大事，因为即是我个人啊，即是我因为我觉得被人孖叉的扯有咩过桥啊，但我又唔孖嘅，因为我觉得有少少就是可能我哋呢个年纪大啊，做人啊，老豆老母呢，如果个瘦仔系有问题呢，其实好担忧，我面色睇得到，冇得走。咁仲有一点呢，就 是但 大家都奇怪点解威尔斯呢，咁 系呢个系呢、這个 exactly， 我都想问，喂，你喺呢、這个即系你喺港岛区。喺譬如你喺 成间马丽医院，成 马丽医院咁样样 住喺度， 系咯？点解偏偏走过嚟呢个威尔斯，仲要系即系出入殓房 啊？咁我唔系殓房嗰度咧，主要就安排佢嗰个电梯嗰度啫，同埋安排嗰个出路啫。嗱，其实即系我就唔敢认自己话好熟悉威尔斯啊。 嗯， 其实威尔斯有一个特性咧，就系大家记唔记得好多时烧伤嘅人咧？几好嚴重都呢，佢喺返本身嘅地區嘅急症室之後呢，把上個病房到佢咁創傷科嘅。咁而家咁啱呢，佢創傷科，我當然係啦，我哋唔就算你知道唔可以講，因為呢個係私隱呢可能會告你。但係我個人呢覺得就話，如果去得到咁呢，真心嗰句，我係梁振英，我使乜做呢啲戲啫？ 唔係，但係其實係咪先？阿齊恩咧，其實喺即係據報道講咧，其實佢係喺度幾個月㗎啦，好似唔知兩 係啊， 兩三個月好 超過一個月。咁但係又咁講喎，因為唔知蘋果日報定係邊間即係傳媒啦，就即係揾過阿齊恩喎。齊恩就話覆咗去 WhatsApp， 就話 冇事 嘅， 係多謝關心咁上下啦，仲有個笑臉咁樣喎。 咁但 anyway， 我哋都要多謝齊恩啦，即係唔係對佢好又好，即係其實咁。梁振英都喺嗰个记者会里面有句山掰嘅，就係话我屋企里面得我一个老豆，係咪 就得我老公， 係啦，即係我老婆就得我老公。咁然之后齐恩呢排呢就係咁喺度 look 返佢以前啲旧相，咁啊即係我諗大概係嗰陣时齐恩就係好靚仔，好靚唔係好靚妹啦。咁我见到就係我见到阿乜太，喂个样即係好似两喂你真係同性婚姻咁樣樣喎，大佬。真係大鑊啊。但 anyway， 嗱即係其實或者喺坊間嚟講，大概多數人都會覺得都係落台街嚟嘅啫，即係等於係腳痛原理咁樣樣啫嘛。 咁呢個就係事實嘅，有跡可尋嘅。譬如你醒下周榕都唔醒佢，咁大家都 係啦。 全香港網台都會講呢個問題。 兩個嘥嘅 先， 一個就係醒周榕都唔醒你啦，即係回鄉證嗰度。係 啊 係 啊。 第二之前就係佢連呢個人大釋法，張德江突然間嘅人大釋法，佢都係去到 last moment， 佢都係睇報道先知啊，陰公。 因為梁振英雖然佢未必會反對釋法，但係佢都話即係釋法係即係如果可避免嘅話咧，都唔想去到釋法呢一步啊嘛，即係佢講呢樣嘢啊嘛。 喂，同埋要由佢出 釋法咯， 冇咁快噶嘛。個個估佢會出，但係唔會咁快噶嘛，係咪先？因為佢可以任佢拖長嚟做。因为我同某啲嘅所谓社运大佬讲咧，佢都讲得出噶，佢话系啊，梁振英再读啲得噶，拖到你班人死得噶咁。 系，唔系佢亦都，我觉得佢亦都系对自己个女咧。 系， 你嗱，佢虽然佢而家系做一个好好慈父嘅一个形象出嚟，咁但系大家喂唔系我哋唔系失忆噶。 系， 你之前咩阿齐恩啊介手啊，即系或者喺英国啊，即系唔 happy 啊啲乜嘢，佢都专登去翻英国海德公园嗰度，即系同佢影张合照，系嘛？又要影张，你记唔记得啊？调转只鞋定系 袜 影 张相， 系啦，咁样样即系哇，即系好似落也融融咁样样。 即係呢啲你見我哋嗰陣時係鬧到呢個六八九飛起，就覺得哇呢、這個人即係為咗自己嘅政治目的咁樣樣，即係不擇手段啊！即係佢喂，甚至乎佢老母係嘛？即係喺屋企嘅時候都成日話，都有一次試過啦，係咪？因為佢老母打佢，然之後報警啊嘛，成個人係咁。揮去鳳翔嗰度就係話啊，你做咩出街啊？俾啲馬佬屌啊咁樣啊，有件咁嘅事噶嘛，大家都記得噶嘛。咁所以就大家都唔會懷疑。咁今次阿齊恩其實做一個好好嘅落台階。咁但係就但係就我哋就諗啦，即係其實今日亦都好多人講啦，就係話其實尤其係零一啊，我哋講翻零一嗰樣嘢，好關鍵嘅。佢就。點樣勸退梁振英呢，就係話今年嘅選委嗰個情況 係 非常之惡劣。你今年係連六八九都冇啊，係咪？喂，呢個係好大鑊啊， 都係勉強過關嘅咋，但係可能少過六八九。 喂，你六八九已經好問㗎啦，已經係你仲少過六八九，你真係你如果你話五百票冇嘅喎，你真係要 因為你睇得出。上次佢六百九票点嚟，你就睇得失延伸到呢次就话，你要真系冇人同你做对手喎。 嗯， 要个对手弱到真系攞唔翻你啲票，嗱好呢个好吊诡嘅问题嚟嘅。嗱、嗯，就我就简单举胡国兴出嚟嘅。嗱、嗯，我而家唔知啊，或者系胡法官会选啊咁。喂，佢新界乡议局个表现，喂晒晒冷噶咯。 嗯， 嗰度冇150得125噶咯，随时嗰度。 嗯， 系咪啊？即一定系佢喺佢嗰度噶咯，咁、如果 anyway 你就算计商家李嘉诚嗰180票都唔俾你噶， 嗯， 我唔信佢俾佢，佢俾佢冇得讲啊，除非我哋 上届 我跌眼镜啦，系咪先？即系佢俾佢好啦，咁自由党咧， 喂，自由党 唔系你张宇仁冇代表性嘅，而家讲到差唔多要你行街噶啦，要你因为你要撑司委就要行街噶，咁我计计下，唔系我哋唔系计佢有几多票啊？是他拿不到的票、啊。 嗯。 咁而家數數下手指呢，他已經有500幾票拿不到、啊。 好大喎、 啊。咁500幾票拿不到，你即得返六，真係得返600幾票。 是。 好啦。一家閒姐嗰啲即係我好真嘅話，我出埋工人嘅，你搞唔掂我嗰、那個對沖，只要我唔支持你咁一句啫。嗰樣120幾票，我冇記錯。 咁啊，咁但係咁講嘅，即係 咁阿爺嘅。 如果中央即係要 CY 連任咧，佢一定可以，即係 CY 一定可以連任。但係呢樣衍生出一個比較奇怪嘅問題，就係、是、即係中央你見到佢釋法啊，或者一連串嘅動作，你見到佢就係其實佢好 buy 一道強硬嘅路線嘅中央。 係呢、這個我哋講 明顯嘅，明顯嘅。 上個禮拜我哋附近係都係一個強硬嘅路線噶嘛，咁。照計點解唔繼續去呢？即係點解唔繼續支持 CY 呢、這個強硬路線呢？ 係咪真係得罪人太 多啊？CY 唔夠強硬，要揾一個更強硬嘅人，即係可能 let's say 葉劉會唔會有咧？ 唔係，其實唔係唔夠強硬，而係話你強硬得嚟係強硬得太蠢。因為你強硬嘅話，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可以令到香港市民支持你強硬地對付泛民㗎嘛？ 或者正確啲咁講，強硬其實係一個手段嚟嘅啫。你究竟你嗰種強硬 效果， 你達唔達到目的先？ 会香港稳定， 系咪？你强硬得嚟唔 work， 系够强硬啊嘛？ 系， 系咪？即系你嗰啲系冇意义噶嘛？而且中央其实佢而家睇呢啲选委票，其实系睇得系好非常之务实，纯粹系务实观点出发，亦都唔等于话即系如果嗱，其实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噶，系咪？你就系黄光亚。嗰次见阿鸠融咁样，佢见鸠融其实嗰个信息好明显就系话。总之而家揀咩人都好，但係呢好明显我就係要 convey 一个好强烈嘅 message， 呢个鸠融我都见嘅话呢，我就係想行一条强硬嘅路线。咁、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咗啦，既然佢揀一条强硬嘅路线，佢揀嘅人任何 alternative 都係向呢一个方向去揀人嘅。咁阿叶柳就已经即係上个 weekend 已经讲咗话一定要选㗎啦。咁就唯一一个就係比较係我哋而家係好 concern 嘅，就係、是、或者你林鄭会唔会选呢？咁、我亦都听过今日刘世良咁样，佢自己都好早已经讲咗啦，就其实佢係你唔好以为佢冇得选，咁佢亦都係佢点样 interpret 佢嗰、那个即係佢嗰种强硬呢？其实讲真啦，你上个礼拜呢叫人哋唔好答 嗰四個DQ 複核中，其實 複核中嘅議員嗰啲問題，其實阿林鄭係從中作梗噶嘛，佢係中間係有一個。 如果真正喺我喺政府熟悉嚟講，佢直情係揸 fit 啦， 係啊， 唔係從中作梗，佢係揸 fit 嘅，因為 佢揸 fit， 即係因為我喺政府好簡單嘅啫嘛，那個架構就係、是、即係我嗰日聽啊，我都係聽阿金英哥哥講嘅啫，即係佢形容，因為佢形容得好好好，因為 金英你要讚讚佢， 係我冇詳細聽啊，咁但係講個面冇嘅，呢個係事實嘅喎。呢張面冇咧就係林鄭出嘅， 係 咁林鄭出，因為佢要出嚟解話，你知道係佢出啊嘛，佢想出嚟解話啊嘛，啊話咩先生嗰啲就佢出嚟講嘅，嗱意思就話。通常咧就唔會攞到 legal advice 先至出噶嘛，佢可能唔係係攞 sorry 係攞 legal advice 出，但係 legal advice 唔可以佢做主宰話叫你去做嗰樣嘢嘛，因為而家即係就算你行政立法，所以行政權就喺阿林鄭度噶嘛， 嗯， 明唔明啊？而家好明顯噶嘛，你三個人嘅分工，阿財爺根本就是、即係我唔好話無辜啦，即係事實上佢當時佢係啱啱衝頭炮，咁佢就要出嚟啊，可能係。陳家強都唔頂噶，係、嘛？咁所以咧，佢係直情係主宰呢單嘢嘅， 係 明唔明啊？好啦，咁至於當然係啦，二阿 CY 嘅性格就係屌關我關我七事咩？ 唔係如果你上個禮拜， 但係真正嚟講咧，我 sorry， 我仲講多一點就係、是，我哋以前做政府人員咧，嗰張面冇一定私 敗曬俾所有人嘅， 私俾阿梁振英噶嘛？你唔好呃我啦，大佬，你 要咩鑊嘅，大佬？唔係公務員其實最怕咩鑊嘅？ 咩鑊同埋唔係啊？同阿 Prince， 所以我哋 唔係咩鑊啊？係因為佢係你上司嚟定 嘅，所以我哋 嗰 時講笑 佢噶嘛。 我哋私司咧，全部私司七八十人嘅， 即係個私司 list 係仲長過，私司 好長 係幾 list 噶嘛？ 唔出奇噶，因為點解咧？我哋嗰時好驚，後來驚咩飛噶嘛？ 係 咁，但係一個人都要私司噶嘛，就個大老細一定要私司， 一定要私司。 等於我哋以前咧，所有面冇咧。都 CC Commissioner of CSD 嘅，記住處長一定收到，你唔好理佢睇唔睇，但一定係佢收噶嘛。咁佢揾相關部門去睇你嗰張面冇，所以你阿梁振英話唔關嘅事，我就唔通嘅。喺我個人就唔通，或者我哋係脱節咗嚇，但係我個人佢話唔關事，一定唔通。我聽日今年嗰年佢一定唔通嘅。好啦，咁你知道嘅時間，喂，仲有、啊，略為有法律常識都知道無罪推斷啊嘛。你同我，因為你記住佢，即係我執翻阿邊口水面，因為呢四個人係經過宣誓，係立法會議員嚟噶。記住，你唔好理佢你而家釋法先話佢，因為未判啊嘛。咁原則上呢四個就議員嚟嘅喎。咁你如果你有常識嘅，可能佢真係問過阿袁國強啦，係咪袁國強？ 係袁國強， 即係問過袁國強啊，去啦咁，唔係冇理由噶。所以我相信。以阿薯片當日都好醒目噶，嗱點樣會照讀？嗱、我又講翻少少即係啲官場嘢，呢啲係我哋以前即係撈公務員咧， 係 必學嘅。 係 你發覺嗰樣唔對路咧，唔緊要，唔好驚，唔好急，攞啲原件出嚟，照住原件講一次，千唔好改喎，唔好改，你自己唔好改，改咗人改，咁就有咩事咧？讓我照讀嘅啫，大佬。 咁而阿莊真即係阿薯片叔咁樣，佢嗰日個做法就係用一個最 安全 最安 全。佢認為可能會有，其實我相信啊，即係我唔係佢啊，我唔係套條蟲，但我相信以佢咁老江湖咧，及到係有問題㗎。系波特，佢一定傾過噶呢班人，呢三個人冇理由冇傾過。 所以啲咪唔知蘋果日報定係邊個，全部咪 zoom 埋去影， 係啦， 影佢個稿， 佢自己改 過嚟啊嘛，即係字眼改過嚟，令到佢覺得，即係我都係跟住政府嗰 條路。不過呢件事咧，就其實我哋 conclude 啦，就係林鄭咧，其實佢唔似一個咧， 唔選 係唔選嘅人，或者唔似一個係等住退休嘅人，其實佢戰鬥格嘅。咁佢戰鬥格嘅目的就係其實佢亦都係要喺。佢亦都要 play 一個強硬嘅形象㗎嘛，即係嗱，點解梁振英佢強硬而唔揀佢，就係因為佢個底太花啦。 嗯， 喂，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咗啦，係咪？即係其實嚟緊好多嘢咧，佢要孭鑊嘅，其實係你唔淨止話嗱，首先呢件事咧，即係今日呢件事咧，有啲人登啦。有啲人就準啦，係咪？咁、我哋首先就要推舉阿 Q 爺先啦。 Q 爺 就其實佢十月嘅時候就寫一篇文㗎啦，其實係。 咁主要就係講個標題就係話呢個梁振英同埋呢個中聯辦就垂死掙扎。咁點樣垂死掙扎啊？就因為當其時呢就係、是、有梁游宣誓事件，就係、是、呢個港獨事件啦嘛，係咪港獨嘅宣誓事件啦嘛。咁你 個個諗住佢抄成報㗎嘛。 係啦，或者佢 個個諗住啊，唔係。 咁但其實佢自己中間就講啦，其實你去到其實講真啦，你梁振英你玩 DQ,、嗯、你攞宣誓嚟咁樣玩，其實係因為你自己覺得你自己選情嚴峻㗎嘛。咁、 嗯、 所以係一直要製造一個危機。而個危機嘅對象你係訴諸中央，你等佢覺得有危機，所以呢你係一個唔可以隨意地放棄嘅一個旗幟。 咪講咁耐，其實呢個係保鑊法嘅選舉方 式，即係口令嘅保鑊法，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其實佢當中其實嗱，你自從舊年你話呢個港澳辦啊，有中聯辦，唔係有呢、這個叫做咩啊？叫做中紀委嘅人嚟調查，其實你成個系統咧，所即係或者俗稱嘅所謂個和港四人幫咧，喂，其實啲搖搖欲墜啊， 要上 好大鑊嗱。琴日就 confirm 咗宋林係要係、嗯、要告啊嘛，係要告啊嘛。本身話商即係本身就話你呢個商規嘅啫嘛，你喺大陸啊嘛。咁但係你而家話要告啊嘛。咁而八五二亦都做咗一個即係好簡單嘅報導啦，其實佢同呢個梁振英點樣千絲萬縷嘅關係啦，比較為人所熟悉嘅就係、是、咧，咁啊梁振英亦都委任咗好多公職，譬如就係話呢個廉政公署嘅道德委員會啊嘛，係咪？嗱，除咗呢單嘢之外，佢即係宋林同埋佢嘅關係之外，就係話你記唔記得啊？早兩個禮拜，梁仲恩啊，梁振英嘅女啊。即是嗰陣時機場禁區事件嗰單嘢呢，個女主角啊，喂，原來佢係中學嘅時候已經係可以入去呢個摩根大通做 intern 喎、哦、喂，但問題就係嗰個計劃呢，嗰、那個 intern 計劃呢本身淨係俾大學生嘅啫，你點解可以去做 intern 呢？喔、哦、原來呢嗰陣時呢，即係其實喺亞太區即係摩根大通打識嗰個呢，嗰、那個叫芳芳，而芳芳呢是因为呢个美国嘅联即係呢个 FBI, 佢要查呢一个呢叫做係即係呢个摩根大通嗰、那个咩 Sun and Daughter Program 呢，点样去利用佢自己，即係用佢啲即係 intern 位嚟换生意呢、种咁样嘅私商授受嘅关系呢。 要请一啲即係权贵嘅子弟。 立到钱嘅。 去做 intern, 咁去攞到啲生意嘅网络囉。 而事实上呢嗰陣时芳芳系牵涉其中嘅。廉署亦都系调查过嘅，但系离奇地唔知点解放咗手。咁突然间你俾人抄翻梁仲恩单嘢出嚟，喂，呢啲嘢唔系即系非一日之寒嘅，大佬。即系你如果唔系即系上面嗰、那个吓、啊、中纪委话要搞你，中纪委即系边个啊？即系黄岐山啦、啊，系咪？黄岐山系阿习近平条僆嚟噶嘛？喂，你都嗰头近啦、啊，系嘛？所以其实讲真，即系阿 Q 爷咧，佢中之余咧。其实佢自己仲有啲根据喺度嘅，我记得佢讲芳芳呢单 case 咧，我系记得系旧年同佢饮茶，佢同我哋讲嘅，大佬。咁所以就你其他咁老萧就俾人炒起啦，系咪？咁啊，但系佢就话，唉、哎，佢又唔系灯嚟噶啦，而家就变咗边个系灯咧？而家肥佬礼系灯，但系肥佬礼冇可能系灯嚟噶，大佬，因为其实 佢估中 Donald Trump 当选噶， 唔系，点解我话佢冇可能灯咧？唔系，当然佢灯咗啦。但系佢唔應該係登，點解呢？因為蘋果有獨家報導，晏晝嘅時候仲獨家報導佢上個禮拜同王光亞見面啊嘛，梁振英，然之後你話勸退啊嘛。如果你咁嘅消息嘅時候，你點解喺最近一期嘅一仔你自己係講咗係 嗱？其實咧，我有睇過篇嘢嘅， 係 你話佢登啦冇問題，但係其實我見到佢咧，佢語中啊，佢裏邊所講嘅嘢咧，其實同梁振英連任係冇關係嘅，即係如果真正你睇真啲，睇得佢啡邊個，佢啡人喺度，咩啡梁油啊，啡好多人㗎佢、 嗯。 但當然係啦，佢最後即係其實我都承認我都係錯㗎， 係 因為我一路都我係唔認為梁振英唔會連任㗎嘛，因為我係估啊，但係我真係用一個好常理去睇，係嘛？ 因为我冇支持佢连任噶。而阿肥佬丽咧，亦都系同我相信佢嘅谂法都系好相似，就话、是、喂，佢根本就你揾唔到，即系好似索罗 B 嗰啲咁，我你揾唔到理由唔俾佢连任喎、啊。而家、即系我觉得大家喺度讲，但系最而家暂时最出得最所谓最明显就系阿周融嗰、那个回乡证同埋。释法嗰度啊嘛， 系 咁我就唔好奇怪阿黎老板点解会睇呢两点都仲要写出呢篇嘢咧？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呢个 咁呢个就好大， 呢个就唔合理嘅呢个。 因为当呢两出咗，其实我已经话开始我同阿 Q 爷倾过噶， 系 阿 Q 爷提过我噶，佢话连唔连任咧就同好多嘢无关嘅，就同经济有关嘅。 系啊，呢个 exactly 系佢最近我讲嚟嘅， 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 OK OK。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s.com， 我是刘小丽。